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狄仁杰的夫人过生日，狄仁杰买了一个紫檀木匣子，打算拿这当生日礼物。可是没等这盒子送出去呢，无意当中他竟然发现这盒子里头粘着一个纸条，是求助信息。这是一个叫白玉的姑娘在苦苦求救。再一看日期啊，这已然是一年前的往事了。狄仁杰仔细看了看这张纸条，这可不像是谁开玩笑呢，因为这字是用鲜血写的。狄仁杰马上去古董店查访这盒子的来历。古董店的掌柜的说，这盒子是一个癫狂的画家卖给他的。狄仁杰马不停蹄又直接找到画家的门上。一夜之间，金元宝变作铅块，神秘紫檀木盒子凸显求助信息。一个癫狂的画家，几个泼皮无赖，胆大者偷梁换柱，垂涎者费尽心机，圈套中暗藏陷阱，骗局里现出杀机。是什么样的阴谋扯上如此纷杂的关系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紫光寺第二集。画家李科的房子乱糟糟的，这李科不好意思请狄仁杰进去。狄仁杰呢倒是毫不在意，笑着就进了李科的家。进屋之后，狄仁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了，仔细打量这间房子。但见桌子上边笔筒里的毛笔，这笔尖都干裂了，笔洗里边呢一点水都没有，砚台上满满落了一层灰。一张画纸铺在桌子上头，这上边摆着酱菜饭碗，已然是当桌布使了。狄仁杰情不自禁地摇摇头，看样子这李科呀很久没有提笔作画了。再看这墙上挂着画轴，山水画不多，但是每一幅都堪称是佳作，极有风骨。剩下的都是以佛典故事为主题的，其中还夹杂着异教的魔鬼，呲牙咧嘴的。狄仁杰知道这蓝坊城地处边界，宗教种类繁多，各种神像祭祀仪式让人眼花缭乱，但是借着宗教的名义用魔鬼吓唬人，这一点狄仁杰不太赞成。他一边看一边摇头，李先生，您是画山水的名画家呀，为何这笔下画出了这么多异教的魔鬼呢？这李科眨着眼，老爷，咱们这个地方出门就是山，一辈子守着的也是山，不过终究是穷山恶水，您画的再好再逼真没人赏识，倒是这样的画啊能卖出价钱。狄仁杰点点头，好吧，那么本官就向李先生订购一幅中堂大山水，出价10两银子，不知李先生意下如何呀？咱解释一下什么叫中堂大山水呀、啊、就是挂在堂屋八仙桌子后头迎面能看到的一幅画。这李科呀显然吃了一惊，这感情好啊，但是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要啊。狄仁杰微微一笑，不着急，你什么时候画好了什么时候送来就行，倘若你的画不错，本官自会向同僚文人墨客们推荐，让他们也来买你的山水。不过可有一样，往后不要再画那些神鬼妖狐了。李科闻听此言，连忙下跪称谢。狄仁杰很亲和啊，不必拘礼，起来吧。李科站起身来，狄仁杰心说，这回轮到正事儿了。他由打袖子里边把那紫檀木盒子拿出来了，放在桌上。李先生，您认识这只盒子吗？ 狄仁杰仔细观察李科的脸色，李科看起来十分惊讶。 老爷， 这木盒小人从来没见过，不知您让小人看这个用意何在呀？狄仁杰用手擦了擦木盒，没说话。李科十分平静，老爷，这木盒是个古董吧？别说小人没钱了，就是有钱我也不买它呀。狄仁杰听完这话，把木盒重新放回袖子里，漫不经心地岔开了话题。李先生啊，令兄可曾买过您的画啊？此话一出，这李科的脸顿时阴了。不瞒老爷说，家兄啊是个商人，光知道赚钱，这水墨丹青跟他无缘，他也看不起小人，我们很久没往来了。狄仁杰点点头，对了，刚才李先生你说你雇了一个帮工，就你们两个生活在这儿吗？李科的脸上闪过一丝阴郁，老爷，小人早就立下誓愿，终身不娶，一辈子以笔墨纸砚为伴。小人的帮工叫杨茂德，平常铺纸研墨什么都干，手脚麻利不说吧，他这肚子里也有不少墨水，可惜这两天他没来。哎，对了，说来惭愧，老爷您来了这么半天了，我连壶茶都没给您沏。说着，这李科站起身来学么茶壶，狄仁杰也站起身来。啊，别忙了，李先生，衙门里边还有事儿呢，本官告辞了。我拜托您的中堂山水，您可别忘了。狄仁杰告辞出来，李科一直送到大门口。走出这条街，马蓉忍不住开口骂道：“这个李科呀，当着老爷您的面信口开河，古董店老板说得清清楚楚，他竟然不承认，花言巧语的想蒙混过关。老爷，我看这木盒子很蹊跷，还得从李科身上入手破解。”狄仁杰听马蓉分析的在理儿，当即派他去调查李科平常的为人，顺带着也问问杨茂德的行踪。吩咐过后，两个人分道扬镳，马蓉去打探消息，狄仁杰则是回到衙门升堂问案。昨天晚上马侯酒店发生了一起打斗事件，闹出人命了，狄仁杰要审理的正是这桩案子。犯案的人名叫阿牛，昨天他跟一个无赖叫沈三，两个人一块在马侯酒店喝酒耍钱，这沈三啊输了银子，就说阿牛出老千做了手脚了。阿牛当然不承认了，当时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，旁边大伙一看要打架，都过来拉过来劝，这俩人就扬言说晚上奔紫光寺一决雌雄。日落时分，守东门的士兵看见这俩人骂骂咧咧的朝着紫光寺就去了，没成想第二天一大早有人报案说紫光寺大殿里头横躺着一具死尸。赶等衙门方校尉赶到现场，但见这死者的脑袋呀已经被剁下来了，轱辘到一边去了，尸体下方一滩血。方校尉叫人辨认死尸，结果证明被害的正是沈三儿，杀人凶器是庙里边的祭器，一把斧子。方校尉立马派人把紫光寺彻底搜查，发现阿牛啊躺在花坛的一棵树底下正睡觉呢，他这衣服上边血迹斑斑。方校尉当即把阿牛捉拿，马侯酒店掌柜的当时的一些食客也都赶来衙门作证来了。狄仁杰大概了解了案情，开口说了：“来呀，把杀人武器呈上来。”方校尉闻听此言，递上一个油纸包来，打开纸包，里头啊是一把利刃神斧，这斧子背上刻着精美的图案，这斧子这儿是寒光闪闪，沾着几丝血迹。当年紫光寺查封的时候没仔细检查，东殿的壁龛里藏着一把神斧，还有两只方天画戟，这些啊都是降妖除魔的利器，没人敢动。古代人呢都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所以这些东西您别看值钱，但是没人敢动，即便是常年住在这儿的泼皮无赖也害怕得罪神灵惹祸上身。没想到这阿牛一个小小的无赖竟然是胆大包天，不但动用神斧杀人，还把沈三的脑袋给剁下来了，这太少见了。狄仁杰捋着胡子略一沉吟， 这沈三儿可有家小啊？方小尉一拱手，老爷，沈三儿孤身一人，没有妻小。平常啊，他就住在这废弃的紫光寺里。听说他在墨镇有一个弟弟叫沈武，也是一个偷鸡摸狗的混混。狄仁杰转头问阿牛：“阿牛，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你当着本官的面详细说一遍。如果有所隐瞒，小心皮肉之苦。”这阿牛懵懵懂懂的看着狄仁杰：“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小人跟沈三儿是至交，我怎么会杀他呢？”狄仁杰向前一探身子：“那么昨天晚上你们在马侯酒店打架，扬言要去紫光寺决斗，这可是事实啊？”阿牛吓得一哆嗦：“这话小人不敢抵赖。小人跟沈三儿虽说是至交，但是打架呀，互相的诋毁，这常有。有时候啊，纯属是没事找乐子。昨天晚上沈三儿说我扔骰子的时候啊，动了手脚了。平常我们经常因为这吵架，其实啊，谁也没当真，闹着玩就图个乐呵。老爷，小人连只鸡都不敢杀，怎么能杀人呢？”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：“大胆阿牛！”伶牙俐齿搪塞本官。这阿牛赶紧一叩首：“老爷，小人说的句句属实，可不敢隐瞒您呐，万望大老爷明察呀。”狄仁杰接着问：“你们出了酒店之后又发生什么了？如实招来。”这阿牛颤颤巍巍的：“打酒店出来，我们就出东门去紫光寺了。刚一到那儿，沈三儿啊，他爬上供桌倒头就睡，小人呢也去花坛靠着一棵大树睡着了。那天我喝了不少酒，睡得正香呢，在梦中啊，这军爷把小的踢醒了，说我犯了杀人罪，这不吗，不由分说的把我带到衙门来了。”狄仁杰一听心里起疑了，这阿牛是真糊涂呢还是装傻呢？如果他有所隐瞒，这里头肯定另有内情，在公堂之上也问不出来了。狄仁杰命令阿牛跪在一旁，传仵作上堂。这仵作递上沈三儿的验尸报告。狄仁杰问道：“仵作呀，你对沈三儿的尸首有什么话要讲？”这仵作拱手回禀：“老爷，沈三儿身上没有斗殴的伤痕。这沈三儿啊，是一个泼皮无赖，打架斗殴常有的事儿，想必他也有两下子。可现如今有人要杀他，他为什么都不反抗，而是束手待毙呢？再有，这凶手费劲巴拉的把沈三的头砍下来了，扔在一边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狄仁杰微微一想，连连点头：“好了，待本官亲自验过尸首再来判断。来呀，将阿牛押下大牢，退堂。”回到内衙，狄仁杰叫上陶干一块儿去验尸。这个时候马荣回来了，他打探到这李科和杨茂德在邻居口中啊口碑极差，尤其是杨茂德吃喝嫖赌样样在行，甚至还有邻居看见深更半夜的有女人出入李科的小屋。狄仁杰点点头：“好啊，先查到这儿吧，走，跟我去检验一下沈三儿的尸首。”三个人来到后衙的偏厅，陶干掏出钥匙把门打开，顿时一股子发霉腥臭的味儿扑面而来。这偏厅里放着一张长桌，尸首就放在上头，盖着一张炉席子，桌子脚下有一个竹篮子，上头盖了一层油纸。狄仁杰要先看人头，这马荣弯腰把竹篮子提了起来，放在桌上，掀开油纸。这沈三的脸呐，已经肿了，圆咕隆咚的，左右脸颊各有一处伤痕，后嘴唇已然变形了，一口参差不齐的碎老玉米牙露出一多半来，脖子根的皮肉已然是腐烂模糊了，这胡子上啊还接着血嘎巴。狄仁杰皱起眉头。马荣又把尸首上的芦苇席子给撩开了，但见这尸首体态匀称，皮肤细嫩，肌肉紧凑。马荣摇摇头：“好身段，论力气我估计阿牛 不是他的个。老爷您看，他脖子上有一条青紫的血痕，不用说，肯定是阿牛先用绳子把他勒死了，然后才把脑袋剁下来的。狄仁杰点点头，他掰开死者的双手，仔细看了看手指头。狄仁杰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一丝寒气由打心底而生。狄仁杰又仔细看看死者的双脚，陶干，把墙角死者的血衣给我拿过来。陶干递过一个包袱，狄仁杰打开包袱，由打里边抽出一条裤子，放在尸首上比量比量。这狄仁杰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哎呀，这脑袋跟尸首可不是一个人呐。这话一出，陶干马蓉大吃一惊，俩人是呆呆的看着狄仁杰。狄仁杰看了他们二位一眼，如今看来被杀的不止沈三一个，还有一个人，这里是沈三的头，另一个人的身子，凶手有意把两个人尸首调换，把沈三的尸首和另外一个人的头给藏起来了。陶干惊魂未定，老爷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狄仁杰给他们分析，你看这脑袋是沈三的，阿牛认得出来，然而这尸首细皮嫩肉，手上脚上连个茧子都没有，还非常干净。试想，沈三一个泼皮无赖，常年打架，他的手怎么可能又白又嫩呢？还有这件血衣，阿牛已经辨认过了，是沈三的，但是这件衣服如果说穿在这个尸首上面，明显短了一截子，这说明啊，这个人比沈三要高。看来案情扑朔迷离，绝非一般的无赖打架呀。陶干大梦初醒一般，老爷，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狄仁杰看看陶干，又看看马蓉，这件事儿嘛，千万不要声张，你们全当不知道，只认定是沈三一个人被害，至于这具尸体，我们要暗中查访。马蓉一脸困惑，不要声张，老爷，那咱们该如何去找这沈三的身子和另外一颗人头呢？狄仁杰笑了笑，这正是我苦苦思索的，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凶手的作案动机。走吧，再去问问阿牛。陶干马蓉跟着狄仁杰来到牢房，阿牛啊被拴着铁链子，正坐在大牢里边唉声叹气呢。这狱卒打开牢门，狄仁杰进到牢里边，他找了一石凳坐下来，和颜悦色的，阿牛啊，本官还有几句话要问你。这阿牛开始是吃惊，一听狄仁杰又是来问案的，他不免露出了几分失望的神色。老爷，我冤枉啊，我跟沈三是至交，我没理由杀他。狄仁杰指指他这衣服，阿牛，你说你没杀害沈三，那你衣服上这个血是怎么来的？阿牛低头瞅了瞅，老爷，小的真不知道为什么身上有血，我记得在酒店还好好的呢。阿牛挠挠脑袋，眼珠子一转，忽然不动了。老爷，莫非沈三儿他遇上……阿牛满眼都是恐惧。狄仁杰连忙追问：“沈三儿遇上谁了？”阿牛死死地盯着狄仁杰：“鬼！老爷，这紫光寺有一个鬼魂，每当月明之夜，他必然出来游荡。”披头散发的，穿了一身白裙子。我听说呀，他平常就躲在西墙根那坟头里，一旦有人靠近，他就掐断人头，把人血吸干净了。老爷，沈三的脑袋掉了，肯定是鬼掐的。狄仁杰呀，从来不相信鬼神之说，他气愤地站起身来：“阿牛啊，休得胡编乱造，蒙骗本官。我再问你，沈三进来……”可跟谁吵过架没有？或者因为钱财女人有没有跟谁结仇啊？狄仁杰这句话像是提醒阿牛了，他想了想，对了，上个月沈三儿跟他兄弟沈武大闹了一场，这沈武啊也真不是个东西，仗着有俩臭子儿，竟然呢把沈三的情人给抢过去了。 沈三发誓要把兄弟杀了。这沈武吓得带着小情人躲在墨镇上，再也不敢露面了。沈三只好自认倒霉，他也没有本事真追杀过去。狄仁杰又问，那沈三认识的人当中可有一个皮肤白嫩的汉子呀？阿牛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有一个，我的确看见他跟一个汉子小声嘀咕，那汉子倒是细皮嫩肉的，没胡子，像是个牙块，蓝袍子黑帽子，穿得挺正经的。狄仁杰点点头，好，阿牛，如果再让你见到这个人，你还能认得吗？阿牛面露难色，老爷，这可难说了，当时他们说话我只是路过瞅了一眼，没瞧真着。后来我还问过沈三儿，可沈三儿啊跟我说甭管闲事儿。狄仁杰明白了，这阿牛果然是被人设下圈套拿来当替罪羊的。可是这个真凶到底是谁？他又为什么把沈三的尸首调换呢？狄仁杰心里盘算着要亲自到紫光寺勘察现场。咱们下回接着说紫光寺第三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水果削皮完成，牛奶温度偏低，正在自动加热。 解读3D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，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3:00到3:30，为您倾情呈现。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，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